田径仲完世家第十六。陈完者，陈立公他之子也。完生，周太子过陈，陈立公使卜完，卜得官之匹，是为官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此其待臣有国乎？不在此而在异国乎？非此其身也，在其子孙。若在异国，必将幸。将幸四月之后，物莫能两大。臣衰，此其昌乎？立公者，陈文公少子也，其母蔡女。文公卒，立公兄暴立，是为桓公。桓公与他一母，即桓公病，蔡人为他杀桓公豹及太子冕而立他，是为立公。立公既立，娶蔡女，蔡女淫于蔡人，硕归。立公亦硕如蔡。桓公之少子林愿立公杀其父与兄，乃令蔡人诱立公而杀之。林自立，是为庄公。故陈完不得立，为陈大夫。立公之杀，以淫出国，故春秋曰：蔡人杀陈他，罪之也。庄公卒，立帝楚旧，是为宣公。宣公二十一年，杀其太子玉寇。玉寇与完相爱，恐祸及己，完故奔齐。齐桓公欲使为卿，辞曰：羁旅之臣，幸得免负担，君之惠也，不敢当高位。桓公使为公正，其义重欲弃完，补之。瞻曰：是谓凤凰于飞，鹤鸣锵锵。有归之后，将欲于江，五世其昌，并于正清。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，卒弃完。完之奔齐，齐桓公历十四年矣。完卒，是为敬重。众生至梦遗，敬重之如其，以臣自为田氏。田至梦遗生敏梦庄，田敏梦庄生文子虚无，田文子是其庄公。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，来奔齐，齐庄公后克之。晏婴与田文子见，庄公弗听。文子卒，生桓公无语。田桓子无语有力，是其庄公，甚有宠。无语卒，生伍子开与奚子启。田奚子启是齐景公，为大夫。其收赋税于民，以小斗受之，其丙与民以大斗，行阴德于民，而仅功弗尽。由此田氏得其重心，宗族亦强，民思田氏。晏子硕见景公，景公弗听。以而始于晋，与叔相私语曰：齐国之政，其族归于田氏矣。晏婴卒后，范中行氏反晋，晋攻之急，范中行请诉于齐。田启欲为乱，树党于诸侯，乃说景公曰：范中行硕有德于齐，齐不可不救。即使田启救之而叔之诉。景公太子死，后有宠姬曰睿子，生子徒。景公病，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徒为太子。景公卒，两相高国立徒，是为晏孺子。而田启不悦， 欲立景公他子杨生，杨生素与启欢，晏如子之立也，杨生奔鲁，田齐委氏高昭子国惠子者，每朝待参圣，言曰：使诸大夫不欲立孺子，孺子既立，君相之。大夫皆自危，谋作乱。又待大夫曰：高昭子可畏也，即未发，先之。诸大夫从之。田启报幕与大夫，以兵入宫室，攻高昭子。昭子闻之，与国惠子救攻，攻失败。田启之众追国惠子，惠子奔举，遂反杀高昭子。晏与奔鲁，田启使人之鲁迎杨生，杨生至齐，逆田启家，请诸大夫曰：常之母有余书之计，幸而来会饮，会饮田氏。田启乘杨生驼中，至坐中央，发驼出杨生，曰：此乃齐君矣。大夫皆服业，将蒙立之。田启呜曰：吾与鲍牧谋共立杨生也。鲍牧怒曰：大夫望景公之命乎？诸大夫欲悔，杨生乃顿首曰：可则立之，不可则已。鲍牧恐祸及己，乃复曰：皆景公之子，何谓不可？遂立杨生于田启之家，是为道公。乃使人牵晏孺子于胎，而杀孺子徒。道公既立，田启为相，专其政。四年，田启卒，子长代立，是为田成子。鲍牧与齐道公有隙，杀道公。齐人共立其子仁，是为简公。田常成子与兼止俱为左右相，相简公。田常心害兼止，兼止幸于简公，全弗能去。于是田常复修西子之政，以大斗出代，以小斗收。齐人歌之曰：欲乎才起，归乎田成子。齐大夫朝，欲央见简公曰：田坚不可并也，君其则焉。君弗听。子我者，坚止之宗人也，常与田氏有隙。田氏叔族田豹是子我有宠，子我曰：吾欲尽灭田氏敌，以报代田氏宗。报曰：臣于田氏书矣。不听。已而报谓田氏曰：子我将诛田氏，田氏弗先或及矣。子我设公公，田常兄弟四人成如公公，欲杀子我，子我闭门。简公与妇人印坛台，将欲击田常。太史子瑜曰：田常非敢为乱，将除害。简公乃止。田常出，闻简公怒，恐诛，将出亡。田子行曰：须是之贼也。田常于是击子我，子我率其徒攻田氏，不胜，出亡。田氏之徒追杀子我，即兼止。简公出奔，田氏之徒追止简公于徐州。简公曰：早从欲央之言，不及此难。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，遂杀简公。简公立四年而杀。 于是田常立简公帝傲，是为平公。平公即位，田常为相。田常既杀简公，据诸侯共诸己，乃晋归鲁卫亲地，西曰晋、韩、魏、赵氏，南通吴越之使，修功行赏，亲于百姓，以固其复定。田常言于其平公曰：“得失人之所欲，君其行之；刑罚人之所恶，臣请行之。”行之五年，齐国之政皆归田常。田常于是尽诛鲍、晏、兼止及公族之强者，而割其自安平以东至琅琊，自为封邑。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。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，后宫以白鼠，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进，即田常族有七十余男。田常族子襄子盘代立，向其常视为成子。田襄子既向其宣公，三晋杀智伯，分其地。襄子使其兄弟宗人晋为其都邑大夫，与三晋通使，且已有齐国。襄子卒，子庄子白立。田庄子向齐宣公，宣公四十三年伐晋，毁皇城，为阳湖。明年伐鲁葛及安陵，明年取鲁之一城。庄子卒，子太公和立。田太公向齐宣公，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城。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，伐魏，取吴丘。宣公五十一年卒。田惠自领丘反。宣公卒，子康公戴立。戴立十四年，淫于酒，妇人，不听政。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，食邑城，以奉其先嗣。明年鲁败其平陆。三年，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，求为诸侯。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，请立其相田和为诸侯。周天子许之。康公之十九年，田和立为齐侯，列于周氏，即元年。齐侯太公和立二年，和卒，子桓公武立。桓公武五年，秦魏攻韩，韩求救于齐。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：“早救之，孰与晚救之？”邹忌曰：“不若勿救。”段干鹏曰：“不救，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，不若救之。”田陈思曰：“过矣，君之谋也。秦魏攻韩，楚赵必救之，是天以焉与齐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因告韩使者而遣之。韩自以为得其之救，因与秦魏战。楚赵闻之，国起兵而救之。其因起兵袭燕国，取桑丘。六年，就魏。桓公卒，子威王因其立。是岁，故其康公卒，绝无后，奉邑皆入田氏。齐威王元年，三晋因其丧来伐我灵丘。三年，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。六年，鲁伐我入阳关，晋伐我至柏陵， 七年未伐我，取薛陵；九年赵伐我，取真。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，伪政卿大夫。九年之间，诸侯并伐，国人不治。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与之曰：“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治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民人己，官无流士，东方已宁。世子不视吾左右以求御也，封之万家。”召阿大夫与曰：“自子之守阿，欲言日闻，然时使是阿，田野不辟，民贫苦。昔日赵公真，子服能救，未取薛陵，子服之。是子以避后无左右以求御也。”是日烹阿大夫，及左右常御者皆并烹之，遂起兵袭击赵魏，败魏于浊泽而为惠王。惠王请献冠以和解，赵人归我长城，于是齐国震惧，人人不敢是非，勿进其城。齐国大治，诸侯闻之，莫敢置兵于齐二十余年。邹季子以古琴见威王，威王悦而射之右士。须臾，王古琴。邹季子推户入曰：“善哉，古琴！”王勃然不悦，去琴按剑曰：“夫子见容未察，何以知其善也？”邹季子曰：“夫大贤卓以春温者，君也；小贤廉者以清者，相也。觉之深，视之愚者，政令也。君邪以明，大小相异，回邪而不相害者，四时也。吾事以知其善也。”王曰：“善欲因。”邹季子曰：“何独欲因？夫治国家而米人民皆在其中。”王又勃然不悦曰：“若夫欲五音之计，信未有如夫子者也。若夫治国家而米人民，又何谓乎司同之间？”邹季子曰：“夫大贤卓以春温者，君也。小贤廉者以清者，相也。觉之深而舍之愚者，政令也。君邪以明，大小相异，回邪而不相害者，四时也。夫富而不乱者，所以至昌也；廉而敬者，所以存亡也。故曰：秦因条而天下治。夫治国家而米人民者，无若乎五音者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邹季子见三月而受相印。淳于髡见之曰：“善睡哉！髡有余志，愿臣诸前。”邹季子曰：“谨受教。”淳于髡曰：“得权权昌，失权权亡。”邹季子曰：“谨受令，请谨无离前。”淳于髡曰：“西高及轴，所以为华也，然而不能运方也，然而不能复合书下。谨受令，请谨自付于万民。狐裘虽敝，不可不以黄狗之皮。”邹季子曰：“谨受令，请谨责君子，无杂小人其间。”淳于髡曰：“大车不教，不能载其长任；琴瑟不教，不能成其五音。”邹季子曰：“ 谨受令，请谨修法律而督监吏。淳于髡睡毕，驱出，至门而面其仆曰：“世人也，吾欲之威严武，其应我若想之应声，世人必封不久矣。”居积年，封以下邳，号曰成侯。威王二十三年，与赵王会平陆。二十四年，与魏王会田于郊。魏王问曰：“王亦有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吾有。”梁王曰：“若寡人国小也，尚有径寸之珠，赵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，与王异。吾臣有谭子者，石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道东取。四上十二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分子者，石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于于河。吾立有前夫者，石守徐州，则燕人继北门，赵人继西门，喜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守者，使被盗贼，则盗不拾遗，将以赵千里，岂特十二圣哉？”梁惠王惭，不义而去。二十六年，魏惠王为邯郸，赵求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：“救赵属与勿救。”邹季子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段干鹏曰：“不救则不义，且不利。”威王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夫魏氏并邯郸，其于齐何利哉？且夫救赵而郡其郊，是赵不伐而魏全也，故不如南宫相陵以避魏，邯郸拔而成魏之弊。”魏王从其计。其后成侯邹忌与田忌不善，公孙越谓成侯忌曰：“公何不谋伐魏，田忌必降。战胜有功，则公之谋重也，战不胜，非前死则后北，则命在公矣。”于是成侯言威王，使田忌南宫相陵。十月，邯郸拔，其因起兵击魏，大败之桂陵。于是其最强于诸侯，自称为王，以令天下。三十三年，杀其大夫穆辛。三十五年，公孙越又为成侯忌曰：“公何不令人操十斤捕于市？”曰：“我田忌之人也，吾三战而三胜，声威天下，欲行大事，亦急乎不急乎？”捕者出，因令人捕未知捕者，宴其词于王之所。田忌闻之，因率其徒袭攻临淄，求成侯，不胜而奔。三十六年，威王卒，子宣王辟疆立。宣王元年，秦用商鞅，周至霸于秦孝公。二年，魏伐赵，赵与韩亲共击魏，赵不利，战于南梁。宣王召田忌复故魏，韩氏请救于齐。宣王召大臣而谋曰：“早救孰与晚救？”邹忌子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田忌曰：“夫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，不如早救之。”孙子曰：“ 夫韩魏之兵未必而救之，是无代韩受魏之兵，故反听命于韩也。且未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必东面而宿于齐矣。吾因身结韩之亲而晚成魏之弊，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。宣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因告韩之使者而遣之。韩因视齐，五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齐因起兵，使田忌、田婴将、孙子为师，救韩赵以击魏，大败之马陵，杀其将庞涓，掳魏太子申。其后三晋之王，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蒙而去。七年，与魏王会平阿南，明年复会真，魏惠王卒。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，诸侯相望也。十年，楚为我徐州。十一年，与魏伐赵，赵决河水灌齐魏，兵罢。十八年，秦惠王称王。宣王喜文学游说之事，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皆与、慎道、桓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帝，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，是以其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千人。十九年，宣王卒，子闵王帝立。闵王元年，秦始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聂桑。三年，封田婴于薛。四年，迎父于秦。七年，与宋攻魏，败之关泽。十二年，攻魏，楚为雍氏，秦败屈盖。苏代谓田枕曰：“臣愿有业于公，其为事甚完，使楚立功，成为福，不成亦为福。今者臣立于门，客有言曰：‘魏王谓韩逢张仪曰：主早将拔，其兵又进，子来救寡人则可以，不救寡人，寡人弗能拔。此特转辞也。’此特转辞也。秦韩之兵无东，荀彧则魏氏转韩从秦，秦逐张仪，交臂而视其楚，此公之事成也。”田枕曰：“奈何使无东？”对曰：“韩逢之就魏之辞，必不谓韩王曰：逢以魏魏，必曰：逢将以秦韩之兵东阙齐宋，逢因团三国之兵成屈盖之弊，南割于楚，故地必尽得之矣。张仪求魏之辞，必不谓秦王曰：以以魏魏，必曰：宜且以秦韩之兵东拒齐宋，宜将团三国之兵成屈盖之弊，南割于楚，名存亡国，时伐三川而归，此王业也。公令楚王与韩氏弟，使秦至和，谓秦王曰：请与韩弟，而王以失三川，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。韩逢之东兵之辞，且谓秦和曰：秦兵不用而得三川，伐楚韩以窘魏，魏氏不敢东，是孤齐也。张仪之东兵之辞，且为何？曰：秦韩遇地而兵有暗，声威发于魏，魏氏之欲不失其楚者有资矣。韩氏转秦韩争势其楚，楚王欲而无与地，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，有一大德也。 秦韩之王结于韩逢张仪，而东兵以寻福卫，公常执左劝以责于秦韩，此其善于公而误张子多资矣。十三年，秦惠王卒。二十三年，与秦击败楚于重丘。二十四年，秦使泾阳军至于齐。二十五年，归泾阳军于秦。孟尝君薛文入秦，即相秦，文王去。二十六年，齐与韩魏共攻秦，至函谷郡焉。二十八年，秦与韩河外以合，兵罢。二十九年，赵杀其主府，齐左赵灭中山。三十六年，王为东帝，秦昭王为西帝。苏代自燕来入齐，建于张华东门。齐王曰：“昔善子来，秦使魏冉至地，子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王之问臣也促，而患之所从来危，愿王受之而勿被称也。秦称之，天下安之，王乃称之，无后也。且让争地名，无伤也。秦称之，天下恶之，王因恶称，以收天下，此大资也。且天下立两地，王以天下为尊其乎，尊秦乎？”王曰：“尊秦。”曰：“是帝天下爱其乎，爱秦乎？”王曰：“爱其而增秦。”曰：“两帝立曰伐赵，孰与伐桀宋之利？”王曰：“伐桀宋利。”对曰：“夫曰君，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，是帝则天下爱齐而增秦，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，故愿王明示帝以收天下，备曰宾秦，无争众，而王以其剑举宋。夫有宋魏之阳地威，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威，有淮北楚之东国威，有陶平陆梁门不开，示帝而待之以伐桀宋之势，国众而名尊，燕楚所以行服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汤武之举也。敬秦以为名，而后使天下增之，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，愿王熟虑之。”于是齐去帝，复为王，秦亦去帝位。三十八年，伐宋。秦昭王怒曰：“吾爱宋，与爱新城杨晋同，韩聂与吾有也，而公吾所爱何也？”苏代谓齐谓秦王曰：“韩聂之攻宋，所以魏王也。其强辅之以宋，楚魏必恐，恐必息事秦。是王不凡一兵，不伤一事，无事而割安逸也。此韩聂之所导于王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吾患其之难知，一纵一横，其说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天下国令其可知乎？其以攻宋，以知事秦以万圣之国自服，不惜事秦，则宋至不安。中国白头游敖之事，皆机智欲离其秦之交，服事节制惜持者，未有一人言善其者也。服事节制东持者，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。何则？皆不欲其秦之和也。何晋楚之志而其秦之愚也？晋楚和必益其秦，其秦和必图晋楚，请以此决事。” 秦王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齐遂伐宋，宋王出亡，死于温。齐南割楚之淮北，西侵三晋，欲以并周氏为天子。四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，诸侯恐惧。39年，秦来伐，把我列成九。40年，燕、秦、楚三晋合谋，各出锐师以伐，败我几息，王己而却。燕将乐毅遂入临淄，进取其之宝藏器。闽王出亡，之魏，魏军毕攻射之，称臣而共惧。闽王不逊，魏人亲之。闽王去，走邹鲁，有交色。邹鲁军不纳，遂走沮。楚使卓齿将兵救齐，因向齐闽王，而与燕共分齐之亲弟鲁契。闽王之欲杀，其子法章便名姓，为举太史角家庸。太史角女齐法章壮貌，以为非恒人，怜而长妾亦似之，而与私通焉。卓齿既已去举，举中人及齐王臣相聚求闽王子，欲立之。法章惧其诸己也，久之乃敢自言：“我闽王子也。”于是举人共立法章，视为襄王，以保举成而布告齐国曰：“王已立在举矣。”襄王即位，立太史侍女为王后，视为君王后，生子建。太史角曰：“女不娶媒而自嫁，非吾种也，吾无事。”终身不睹君王后。君王后贤，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。襄王再举5年，田丹以即墨攻破燕军，迎襄王于沮，入临淄。其故地尽附属齐，其封田丹为安平君。14年，其击我刚寿。19年，襄王卒，子建立。王建立6年，秦攻赵，齐楚救之。秦计曰：“齐楚救赵，亲则退兵，不亲遂攻之。”赵无时请诉于齐，其不听。周子曰：“不如听之以退秦兵，不听则秦兵不却，是秦之计重而齐楚之计过也。且赵之于齐楚，汉必也，有齿之有唇也，唇亡则齿寒，今日亡赵，明日患及齐楚。且旧赵之物，一若奉漏瓮，我交符也。符旧赵高义也，却秦兵显明也。亦旧亡国，威却强秦之兵，不务为此而务爱素，为国计者过也。”齐王弗听。秦破赵于长平40余万，遂为邯郸。16年，秦灭周。君王后卒。23年，秦至东郡。28年，王入朝秦。秦王政置酒咸阳。35年，秦灭韩。37年，秦灭赵。38年，燕使荆轲刺秦王，秦王决杀轲。明年，秦破燕，燕王亡走辽东。8年，秦灭魏，秦兵刺于历下。42年，秦灭楚。明年，鲁代王嘉灭燕王喜。44年，秦兵击齐。齐王听相后胜计，不战，以兵降秦。秦鲁王建迁之贡，遂灭齐为郡。天下一并于秦， 秦王政立号为皇帝。始，君王后贤是秦瑾与诸侯信，其邑东边海上，秦日夜攻三晋燕楚，五国各自救于秦。已故王建历四十余年不受兵。君王后死，后胜向齐，多受秦建金，多使宾客入秦，秦又多与金，客皆为反建，劝王去纵朝秦，不修攻战之备，不助五国攻秦。秦已故得灭五国，五国已亡，秦兵卒入临淄，民莫敢革者。王建遂降，迁于贡。故其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攻秦，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。歌之曰：松也百也，铸建共者客也，即见用客之不祥也。太史公曰：盖孔子婉而喜义，义之为术，幽冥远矣，非通人达才，孰能铸义焉？故周太子之卦田径仲丸，占至十世之后，即丸奔齐，义仲卜之义云：田启极长，所以比范二君，专齐国之政，非必世世之见然也。盖若尊燕赵祥云。